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Look in the eye, you're just like an angel. Your skin makes me cry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 I wish I was special. 北京城这么大，好吃的地儿实在是太多了。今天呢，小彤又为大家总结出了一大波好吃的地方。去东直门边上的北新桥三条，瞧瞧这儿，真真又是一处盛产美食的地方。今天呢，就把详细的路线告诉大家，一并带朋友去这里尝一尝好吃的美食。朋友们选择出行的话呢，建议是坐地铁去，在北新桥地铁站下车，穿过簋街，往旁边的胡同里一拐就到了，绝对是吃货天堂。 When I'm not around。 另外，小彤再次温馨提示，减肥的朋友千万不要去哦，不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，小心发胖。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? 来到北新桥一带，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七旬八找鱼有鱼菜馆。听着名字是不是有点绕呢？他们家呢是藏在雍和宫和北新桥之间的老北京胡同私房菜，每一道都是新鲜的搭配。这家店有三层，店里有很多老北京的物品，早年间的芭蕉扇、自行车，还有搪瓷茶碗、兔爷摆设等等，都勾起了尘封的回忆。吃饭的时候，仿佛也穿越回了小时候。除了这经典的装饰和摆设之外呢，菜品也是有推荐给大家的，比如说这老汤拆牛骨肉。不仅分量很足，而且呀味儿香肉烂，真是吊足了吃肉的胃口。那另外呢，还有 铜锅清江鱼白汤，汤的底子呢有股奶油的香味，像是奶油蘑菇汤的做法一般，鱼肉非常的 Q 弹而且鲜美，而山药鸡里棒呢口感是甜的，搭配山药香而不腻。 I want a perfect body. I want a perfect. 说到他们家的主食，肉饼是我要推荐的。他们家的肉饼是孜然羊肉馅的，羊肉配上孜然之后一点膻味都没有了，这样吃很好吃，非常的香。这里的人均消费是89元，记住哦，雍和宫大街153号交道口北新桥三条内，七寻八找鱼有鱼菜馆。今天呢，在北新桥一带带领大家寻找美食。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餐馆呢，是吃涮肉的。一听这名啊，您就应该知道，应该是老北京的感觉了，叫北涮铜锅涮肉。这家店呢，是一家特别有老北京感觉的涮肉馆子，在这儿就是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性价比超值的感觉。手切羊肉肥瘦相间，刀工薄厚均匀，而高盖肉片呢，每一片都带有小脆骨，吃起来有一点小惊喜，而且量足，吃起来特别的爽。这铜锅涮肉啊，麻酱小料是最显功夫的，这麻酱小料可都是老板亲自调制的秘料，味道超鲜，别的地方真就不是这个味儿。另外呢，他们家还经营烤羊腿和羊肉串，烤羊腿太赞了，适合冬天围炉小聚，而且还有小时候一直喝过的黑加仑。在这儿吃饭啊，吃的不是环境味道，而是情怀，可是味道却一点也不差。烤肉筋呢也特别好吃，推荐给大家，肉质细腻而且很有嚼头。这北涮铜锅涮肉的地址呢，在北新桥三条胡同40号便民服务中心当中，人均消费82元左右。 你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，担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得到，假装看不到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当我的情绪低潮，关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，爱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 么面对着你才好，怎么眼泪都在掉，怎么嘴嘟着好严肃着，不是哭着就好，怎么旋律在我脑袋一直转一直绕，意志力一直撑着我，再一次祷告帮助我。 Can you feel my world？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新桥一带扫街寻美食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小寿司日料店。小寿司呢，是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日料小馆。去过他家的小吃货们，没有不说这家性价比高的，属于快餐性质的日料，倒是很干净。虽然分店很多，但是每家店的人也都相当的多。我觉得他们家的三文鱼算是京城日料当中比较实惠的了，厚度和新鲜度都很赞。推荐一下锦衣寿司，鱼肉的肥瘦和入口的温度都是刚刚好的，外皮微脆酥嫩，而里面呢却是一口咬下去满嘴留香。寿司饭团也很纯正，寿司醋搭配的也非常的好，满分哦。另外呢，他们家还有很多创意寿司卷，第一次吃到咖喱味的寿司卷也是在他们家，上面是咖喱酱，里面是鳗鱼皮和牛油果，吃完一直会让你念念不忘的。餐后的甜点推荐一下抹茶大福，有点像麻薯，抹茶的味道相对较淡一些，非常的清爽。这里人均消费65元左右，地点呢在雍和宫北大街159号，记住哦，小寿司。But I'm a creep. 么接下来呢，继续在北新桥寻找美食，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探花烤羊腿。这探花烤羊腿呀，在北京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饭馆了。每当饭点的时候，门口总是排起长队，适合人多聚会，朋友来了可以一起撸串喝酒。整只羊腿放在炭火上烘烤，不时的会有油脂从鲜嫩的羊肉当中分泌出来滴落，发出诱人的滋滋的声音。对于寒冬的人们来说，这是最温暖的美食和味道了吧。这里的烤羊腿呢有两种吃法，一种是切好以后端上来自己继续烤，也可以整只的架在炉子上烤。羊腿肉呢都是经过秘制调料腌制过的，羊肉紧实肥嫩入味。 You're just like an angel. Your skin makes me... 探花烤羊腿这家店呢，除了羊肉之外，还有西红柿疙瘩汤和蕨根粉，都是意外的好吃，特别想推荐给大家，可以解油腻哦。探花烤羊肉的地址是在北新桥三条胡同70号，人均消费100元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去王大人酱肉馆。王大人酱肉馆呢，是那种特别典型的胡同老店，家庭式的小饭馆。听说起初呢，老板只是想开一个小饭馆而已，大家在一起吃饭也方便，结果电视台还去给采访了。这一下呀，他们家是彻底出名了。最好吃的当属猪蹄儿了，软糯，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超满足。而这里的酱肉呢也比较丰富，有肘子、酱肉、酱猪耳朵，还有酱猪尾巴、酱猪蹄儿、酱带鱼等等。这酱猪蹄儿和耳朵呢，算得上是他们家的看家菜了。酱料香浓，肉是肥而不腻，味道好吃极了。除了酱肉呢，他们家还经营饺子，最推荐的当属是三鲜馅的饺子了。这饺子里啊，每个都有大虾仁，而且馅是特别的大，属于薄皮大馅的那种，一吃就是家里的味道。王大人酱肉馆的地址呢是北新桥三条73号，人均消费50元左右。 Thank you. 记忆里说我们相同的体温，一想到就不会冷，未来永远都是一个问号，也是种天荒 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在北新桥一带寻找美食，下一站为大家推荐的是威海银滩地道小海鲜。怎么样？听着名字够长的，给了很多个定义啊！威海银滩地道小海鲜，这里的海鲜呢，真的很地道，味道鲜美，尤其是贝类，非常的干净。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。 推荐的一道菜是炸舌头鱼，炸得特别的酥，而且呢没有油腻的味道，蘸一点椒盐，非常的香，几乎是每桌必点的。菜单比较简单，都是一些小海鲜，各种做法都有，还有饺子也是海鲜馅的。另外呢再推荐一下酱爆海螺、粉丝扇贝，总体上说物美实惠，而且非常的新鲜。清蒸鲜油是比较 Q 弹的口感的，而海鲈鱼呢味道也是相当鲜美的，特别推荐。这里人均消费91元左右，地点在北新桥3条49号，记住哦，威海银滩地道小海鲜。小朋友们考试都希望能够开心打100分，而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开心100串。开心100串的老板是一个北京人，